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

家庄去下了祸根，孙玉娇乃风流在门前斩钉玉斧捧，丢于中暗地里勾起柳眉婆，你不该在丛中勾引，转脸来马刘彪大胆驰骋，孙家庄何夜里刀伤耳鸣，将人头胡乱丢，你何与别人留公道当相拥，常在衙门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称，谈出身我家事不转丧命，待奔现去擒那高道明臣，送你祭文超度儿子们阴那魂，叫衙役将人犯于也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啸博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汤包嘞，汤包嘞，当天的鸡蛋， 烟花啥？我该干什么？ 这块乱弄。